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46集《百魔连环扣》。对面楼上，赵普等人早就到了，捧着零嘴等了半天了。 哎呀，还不开打，这是磨叽什么呢？ 要打架吗？ 刚才白玉堂那几句话挺厉害的，会不会不打了？ 不是吧，大老远跑过来看白玉堂耍嘴皮子？ 几个影卫也点头表示不满。这时就听蹲在一旁屋顶看热闹的林业火突然喊了一嗓子： 就这么算了？老鬼们别怂啊，先打过再算。 几个老魔头眼皮子一挑，白玉堂也笑了，伸手拿起那捆绳子。 对呀，别怂。 几个老魔鼻子都气歪了，心说好你个小白脸啊，虽说你是天尊的徒弟，但是这里头几十个，外头几十个，总共100个魔功高手呢，你小子才一个人，你是天尊叫出来的，又不代表你和天尊一样厉害。几位老人家经不起挑衅，立刻窜了起来。本来这帮人年轻那会儿都是混世魔王，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老了也不消停，但是在魔宫实在是无聊，因此有个小朋友肯跟他们玩，自然来了兴致。白玉堂拿着绳索，一眼看到从楼梯上上来的众多魔头，有几个抬脚正踹挡路的桌椅。白玉堂悠哉地甩下一句话： 踹坏了展昭赔的。 几个老头赶紧收脚，还有扑过去接住掉到地上的杯子的，抹了抹脑门，心说好险。白玉堂暗自点头，随后纵身一跃从阳台飞了出去，身后一串老魔跟着就追出来了。对面众人可来精神了，赵虎咬着根地瓜干点头： 哎，总算开始了。 白玉堂一个能打这么多个吗？ 有好戏看了。 而此时到了常州府那一头仙客居的展昭，抱着胳膊在原地转圈。 这帮人呢？ 展昭一听到庞玉和包岩的描述，大概就猜到是魔宫那帮老头鬼婆们。展昭也有心理准备，他们不找白玉堂麻烦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孟青添油加醋的，但是没想到他们连庞玉和包岩都教训了。虽说是因为他们顶着白玉堂亲戚的身份，但人家毕竟是无辜的，这是无法无天，不讲道理，不教训不行。可是等了半天还是没见老头们来。展昭突然摸了摸下巴，随后一拍手： 糟了，声东击西啊。 说完展昭赶紧往回跑，飞出百仙居。白玉堂越到接近地面的时候，忽然顺着地面擦了出去，随后绕墙而上，白影在空中打了个旋，之后跟影子一样绕到了一众魔头后面。几个魔头一愣，是如影随形。魔头们当年就是被天尊这种如同鬼魅一样的轻功搞得团团转，感情白玉堂也会。几个老头正愣神呢，忽然就感觉白玉堂顺着他们穿麻花一样串了一遍。等明白过来，脚腕子上都套上了绳结，白玉堂绳索都没拽，几个老头脚上移动，四面八方一使劲，最后都往中间摔，摔成了一堆。几个老头人叠人，把绳子头给压住了，越缠越紧。老头们先各种找绳头，然后有一个恼了，但是他使了半天内劲，绳子也不见松不见断。几个老魔头都奇怪，心说这什么材质的绳啊。几人是不知道，这绳子虽然是紫影他们拿来捆马车上的行李的，但其实都是从陷空岛运送贵重物品的货船上拿来的。这种绳子可不是一般的绳子， 首先，绳子由上好的皮革和铜线缠绕而成，坚固无比。另外，因为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韩章用药和蜡反复几百道工序，将绳子搞成了柔软无比，同时又坚固无比的。所以，这绳子又叫捆仙绳。一旦被这绳子捆上的货物，除非找到绳头解开，否则没有利刃，基本打不开。白玉堂见几个魔头束手无策，知道他们一时被困住了。与此同时，旁边扑上来了十几个。白玉堂一闪身，窜上半空，一手还牵着绳头呢。 好呀，这是燕子飞吧？ 模仿的。与其说白玉堂天分高，不如说他心眼坏。 为什么？ 赵普指了指下边一群傻呵呵张大了嘴看着的老头，公孙看了一眼，萧良抱着胳膊摇头， 瞬间失去抵抗能力和思考的能力，好机会。 果然，白玉堂就趁着一群去帮被捆的老头解绳索的老头全部傻呵呵看着他那个模拟燕子飞，顺便赞叹一下他的天分之高，以及回想一下他们家宝贝小公主使出这一招的时候是何等风采的时候，白玉堂连气都没喘一口，一闪没了踪影。几个老头一愣的同时，就感觉腰上一紧，等明白过来，白玉堂拉着绳头围着他们跑了个圈，随后一抽绳结，一脚踩下，几个老头哎呦一声，被捆在了一起。关键是陷空岛打绳结有特殊的手艺，必须要有技巧才能解开，不然这绳结越解越紧。白玉堂一见成功得手，随即一抛手中绳索，上方又窜出十几个魔头来抢。白玉堂看中的就是这点，众魔头一把抢过绳索之后，白玉堂顺着绳索一绕而上，手中牵着绳子的中段绕了个圈，穿过绳头。几个魔头一愣，就感觉肩膀上挨了一脚。白玉堂踩着众人肩膀一跃上了最上层一个魔头的肩，顺手一拽那绳头，随后使上内力一抖绳子，几个魔头突然一松手。 哇，动手啊！ 原来白玉堂一用内力，绳头上一层寒意，几个老魔头一抽手的同时，白玉堂一把拽住绳头，于是几个老魔头的手被那个刚才经过白玉堂几套之后形成的绳结给捆了个结实，摔在了下边一大群被捆在一起又使不上劲儿的魔头的身上。萧良在屋顶上看得直拍手， 嘿，好厉害呀，这什么打法？ 捆上多少个了？ 这里头有五六十个了吧。 公孙也张望，第一捆捆上了二十来个，再一捆将上去救人的二十多个一起给捆了，再将抢绳头的二十来个也拴住了，再就是再看二十来个魔头从客栈下层窜了出来，这回他们不去救几个老头，也不去抢绳子，直接扑向了白玉堂。白玉堂一脚落地后突然跃起，几个老头也随着他跟了上去。上到半空，白玉堂手中的绳子拽到了尽头，突然往下一缩，这绳子因为是皮革原料的，所以有弹性，拽到了尽头再往回一收，几个魔头就一愣，眼前白玉堂嗖一声没了。几人正纳闷这是什么功夫，就听下方落到了人堆之上的白玉堂突然说了一声 小心。 众人一回头，砰一声，二十来个魔头都撞到一起了。白玉堂嘴角动了动，拽着绳子往上一跃，踩楼梯似的将几个老头都踩了下来，横向飞出，避开从后边偷袭的十来个老头，拽着绳索绕着众人又转了两个圈收紧。对面楼上都看不出来什么情况了，就看到一个白影绕着一根绳子或者几个老头一阵乱转之后，几个老头就被困住。 眼花了， 白玉堂都没出刀也没进攻，就是用绳子捆， 那是自然啊，那些都是展昭的爷爷奶奶辈儿，他怎么可能打展小猫的亲戚嘛？不过那帮老头都是贱骨头，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他们也不肯罢休。 说话间，就见白玉堂就剩下最后十来个老头要收拾了，下边一群被捆的老头正围观。这会儿白玉堂也不耍花招了，一手牵着绳头，借着如影随形的轻功和几个老头过招，几招就捆上一个。倒不能说这后生内力多高，就是奸猾得很，出其不意，直中要害。小四子在上边看得热闹，边点评： 白白打架好帅也好坏哦，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好笨好老实哦。 赵普哭笑不得，魔宫一帮老魔头被白玉堂骗得团团转，所以说人不可貌相。白玉堂平时看着冰山脸又呆呆的没什么表情，但骨头里那是蔫坏啊。最终最后一个老头也摔到了人堆里，白玉堂将手中绳子一紧，上百个老头一起喊轻点儿。白玉堂手上立刻一松，几个老头瞄他，白玉堂微微一挑眉，给了他们一个笑容，几个老魔头抽一口气： 哇，近看好好看啊， 妖孽呀。 哎呀，好帅，和昭昭在一起会不会好配呀？ 功夫也不错，和昭昭差不多了吧？ 是啊，打起来还蛮潇洒， 又有心眼儿。 和昭昭在一起会很好玩吗？ 正议论着，就见白玉堂突然望向马路的另一方，众魔头也一起扭脸，随后一惊，只见远处一个蓝色的身影正快速跑来。 哎呀，昭昭回来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